就像我从未存在过一样。卡诺里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。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雨点声，外面下起了滂沱大雨。吕浅漫步走到窗前，望着雨中迷蒙的村景，听着雨声，闻着泥土的气息和雨水的湿味，双唇颤抖起来。昂里走到吕浅的身后，情不自禁地轻轻搂住他。他也爱吕浅，吕浅也知道昂里一直在默默地爱着自己。吕倩突然转身，伏在昂丽的肩头上抽噎起来。吕倩泣不成声地说：“我愿意，愿意活下去。”卡诺里按若望的主意向敌人做了假供。朗德里格信以为真，立即派人去搜寻那个山洞。他叫看守把三名游击队员押回顶楼。克罗歇不动声色地跟了出去。稍后他回到教室，朗德里格得意地对克罗歇说：“怎么样，我终于获得了口供，并且制服了他们。”克罗歇不怀好意地笑了笑，没有吭声。这时窗下响起了一排枪声，在克罗歇的私自安排下，三位游击队员尽管招了供，仍然被处决了。朗德里厄听到枪声才明白过来，他揪住克罗歇，骂他是个混蛋。克罗歇奸笑着回答：“我想这样更人道一些吧。”窗外传来第二排枪声，第三排枪声，还有雨声。 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下次节目再会。